第三节啦，其实之前都讲过嘅逻辑嚟嘅啫。美国大豆，我中国其实喺四月份已经减少21%入口嘅，就转卖巴西。但系巴西个台价，点为之台价呢？就系本身唔值咁多钱，但你同我买，我加价，贴近美国佬加咗即系加咗嘅税金25%，即系中国加咗25%嘅税嘅价值，即系巴西赚咗钱，跟住卖大豆俾你，巴西。你哋话制美国佬于死命，共和党嘅票仓大豆价格曾经下跌几个%，最近升翻晒，因为点解咧？美国佢将啲大豆卖咗俾台湾，卖咗俾阿根廷，卖吓系啊，卖翻俾巴西，其实就系咁咯。跟住咪再创新高咯，跟住佢仲卖贵啲添，因为其实好简单啫嘛，加拿大。嘅钢材点解要征税？因为中国佬卖咗钢材俾加拿大，然后加拿大就变咗加拿大制造，就卖俾美国佬。即系泰国有补贴，泰国米值钱，泰国米农啲人有补贴，咁喺越南入米，然后扮泰国米卖出去，咪呃到补贴咯，就当泰国米卖咯，即系名创优品咯，系咪啊？上市。啊，明明唔系日本嘢，改个名系日本嘢，咁咪当日本嘢卖咯，系嘛？好简单啫嘛。你唔买波音嘅，签订咗合约，吹完水撕咗佢，你真系买空中巴士。咁空中巴士本身嘅客，佢唔能够做一次。你明明100每一日系做10架飞机嘅，唔会做100架噶嘛？厂房燃料、工人各样嘢，因为高技术嘅嘢佢都做唔到噶。系得咁系量产嚟嘅，所以你订一架飞机唔系话，我今日订你听日托运唔得噶，系数以年计。咁唔买波音，人哋唔买呢个空中巴士，我咪波音卖俾其他人咯。唔好咁天真，即系咧有阵时爱国情绪系要有嘅。我都话啦，我承认我系中国香港人或者香港中国人，因为我读嘅书睇嘅字方块字呢份信报啊。所有嘅方块字都系同一样嘢，呢一套我受嘅，即系啲人讲3-4岁学英文拉丁语系好快嘅，因为字母啊拼音，中国人如果学方块字，经过研究系慢嘅，慢过啲鬼仔嘅，但系只要佢掌握到有8-9岁嘅时候，方块字就赢噶啦，因为点解啊？车就系车，佢唔会卡汽车，公共汽车就变 bus， 跟住的士，所有嘅英文都系唔同字嘅，但系中国系用一个字去连结其他嘢，佢容易学习好多噶，想象都容易，但系对于细路仔几岁大学英文系或者学拉丁语系比较中文容易嘅，但系只要一到8-9岁嘅时候。唔系卖信报广告啊，就系咁，报纸、报章、报仇，一个字，扔一个字变成一样嘢去结合，佢系容易好多掌握，同埋美感好大啊！中国字，我自己觉得咋，虽然我又唔识写书法，但我好中意嘅，啊，咁我承认呢个系我，但系讲翻。最近我哋啦，习近平不停咁降温宣传，千祈唔好再闹特朗普啦，啊，要降温啦，啊，韬光又要承认啦，我而家系韬光养晦噶，我冇唔承认，你啲人搞嘅啫，系嘛？林郑出嚟讲咗句，跟住收口，而家就到我哋啲外国大妈咧，日日去美国领事馆唔知搞乜嘢，我哋咧点样不公平？啊，我哋咧一定能打胜仗。连人民网都闹紧啦，周融，你嗰份咁嘅网上报纸讲乜嘢啊？日日闹美国佬，中国点样强大？吓尿睇系嘛？啊，我哋中国只要一出乜乜，你就震惊啦。 是吗？你就吓怕啦。喂，你而家都仲用緊中国风转咗㗎啦，变咗㗎啦个立场。而家共产党由讲话打贸易战到而家真正打嘅时候，佢都仲未解决到方法啦。中国要諗，只有一样嘢可以令到中国真係会諗，我讲嘅就係社保。因为社保呢样嘢好可怕，係以前贪污净落嘅。点样贪污净落讲讲啦。喺啲乡镇城市嗰度，我今年就48岁 ,55 岁呢就攞社保。咁我从来都冇做嘢，俾台底千两万蚊，然后就买咗份社保，加入到社保，跟住我55退休，然后我就攞钱。攞钱呢就不停咁攞，同埋佢嘅社保係会加嘅。根据佢嗰个经济生活呢，佢会个个年年都调整，向上调整，越俾越多。而家其实社保嗰阵时有55岁，跟住60岁 ,65 岁啦，而家变咗。点解呀？供嘅人少，收嘅人多，一胎小孩点顶得顺。第二，好多省市而家社保係出唔到钱。唔讲公，唔讲其他先。好严重，因为社保是一个保障，当佢冇咗，而佢曾经抌咗钱落你嗰度，而你俾唔返钱佢，虽然你好多人都係呃嘅，香港都系啦，几多人呃呀，打份工，喂我老细我唔报得个申请公屋，到佢唔做嘅时候劳工处搵你㗎啦。呢个就系我讲嘅，问劳工处啲大量啦，我唔报得㗎，我申请緊公屋呀，我呢就个仔呢读大学要攞关窿呀，我唔报得十足十㗎，可唔可以出现金呀、啊。但佢唔做，佢就告你㗎。其实而家唔系无良雇主啊，系好多打工嘅无良。你话唔鍾意听，你做老板嘅啦，喂我日日都请人，日日都系咁样。香港人中国人私心重，就系咁啦。我计有冇着数咋嘛。有冇着数就係香港人，唔係大陆人，係中香港人嘅本性嚟㗎啦。由18老师座啱啱最近废，即係50周年啦定60周年啦，咁周老板出嚟讲。最出名嗰个係咩呀？胡须仔㗎嘛。有冇着数先？周老板都系㗎。啱啱呢个系香港嘅文化嚟嘅，甚至陈积，香港八二，香港八一，陈积，世界仔，我哋本身就系佩服世界仔噶啦，佩服呢人噶啦，喺我哋血液里边。唔系后生就系咁，我其实见咗好多，我都做咗30多年生意咯，输咗咁多啦，系咪？见呢啲人见唔少啊！利字当头，利穷则散，本身就一件咁嘅事啦。中国人团结咗，系要打呢场仗。但系而家中国要降温，但系好多人唔生性啦，包括香港啦、周融啊、民建联。喂，大佬，蒋丽云，你点可以讲唔用美国货啊？我唔用 iPhone 嘅。咁你但系你个系统系 Android 噶嘛？你有用 Facebook 噶嘛？呢啲咪系咯，咪美国产物咯。有用 WhatsApp 噶嘛？哎，我唔用 WhatsApp， 我用 WeChat 嘅，冇问题。我点解会着 Nike 啊？虽然佢系美国牌子，但系中国制造。讲呢啲冇意思噶。我坐飞机。俾只 C919 你敢唔敢坐啊？系咪一定要揀法国巴士？唔系空中巴士，定要问下个波音啊？唔可以旅行，去日本冇问题，但我唔去美国。咁但你嗰架系747机嚟噶嘛？每一个人好似反智咁， 是不是？总之你加入建制派你就反智，你根本上就不是那回事。陈恒斌啊，啊呢啲人啊，郑耀堂啊，啊好彩而家咧吓，冇咗范徐丽泰同埋谭慧珠喺度叽叽格格啫，咪真系你真系火都兴呢啲人。开始啦，其实成个政府林郑上咗台之后，慢慢呢啲人发言各样嘢都会开始正常噶啦，因为林郑要正常。高尔夫球场，我睇减出嚟拆出嚟嘅机会好大嘅。粉岭嗰个啦，因为深圳已经收晒地，深圳嘅高尔夫球场就已经深圳市政府收咗，准备起屋。佢咁样做，香港就有压力㗎啦。所以林郑佢都预咗放手同你建制派同埋乡下佬玩一铺啊。所以呢唉，唔好意思啊！早几日我先见到侯志强，啱啱好喺上水嗰间乐华冰室啊、餐室啊，佢哋同阿简冰儿成日喺饮茶，咁我都中意喺嗰度饮茶，今日先见到侯志强，当然佢唔识我啦，我唔会攀关系嘅，即系我又唔系老萧啊！我今日见到杨秀成，寻日咧我就见到罗家穗，佢哋好聪明，冇啊！我真系唔觉意喺对面见到佢嘅咋，侯志强，我讲真嘅。即系我做节目系咁咯，即系我哋嗰啲本身系普通人，讲翻普通说话。林美愣少少啦，冯检基退党，退出民协，全一今日我唔知啊，未睇新闻。但系实实在在、事事实实，呢、這个人系值得表扬嘅。点解啊？永不言忧咯。我一世人嘅目标就系做立法局议员噶啦，边个都挡我唔住。有志向，有梦想，所以要称赞佢。佢比李卓人更好，因为李卓人佢要靠刘小丽加入工党，然后如果我唔得就俾你做啦。冯检基喺香港政坛算一个人物噶，虽然我唔中意佢。但是啲人成日话佢老咗几十年，万年立法局议员，咁又点呢？香港好多㗎，陶谨申咪系囉，咁民主党得点解佢唔得？係咪都系讲嗰句啦，唔好闹佢，佢出嚟选，如果我哋做选民嘅系唾弃佢嘅，咪唔投佢囉，呢个民主嘅真谛嚟㗎嘛。唔好成日讲戒票论，啱唔啱？每一个人做自己嘅嘢啦，好似个梁耀忠咁，咪又揽住个立法局议员咯。但系选唔选到，咪选民到时话俾佢听咯，啱唔啱啊？我哋争取民主嘅，所以。我哋要行咁嘅路，我哋唔能够因为佢出嚟选，我哋闹佢、攻击佢，同唔同路人唔知啦。佢做错件事，我哋闹，我哋话嗰件事嘅啫，即系好似蒋丽云咁，我哋用美国货，唔系唔用美国货，用中国货，咁咪笑佢咯，笑呢件事咯，反智咪反智咯。但系我都话俾你听，蒋丽云做呢啲嘢。是讲俾嗰啲支持者听啫。如果真系一个咁低能嘅人，就做唔到㗎。呢个先至系事实。唔好讲得建制派咁不堪。喺咁多个而家香港嘅 KOL 做节目，我其实冇听。冇听好耐啦，喺间唔中仲听老萧囉。咁但係呢，有阵时呢我成日睇徐少华啲文章嘅。徐少华真係勁嘅，真係 OK 嘅。啊，唔理佢嗰陣時佔中十四市做咗啲咩啦，但係嗰、那個判斷常識係真係有，唔係其他支流可比囉。嗱，我星期六呢會再做多節講滿天神佛嘅，咁希望大家到時嚟聽啦， 拜拜。